山和月到底哪个更大。这个12岁的少年用他独特的思考观察方式给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。他的这种思维模式后世有人称之为辩证法。王华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承诺。当时的居庸关外早已不是朱棣时代的样子，蒙古骑兵经常出没，带着10几岁的儿子出关是一件极其冒险的事情，但王华经过考虑最终兑现了自己的承诺。不久之后啊，他就为自己的这个决定追悔莫及。在居庸关外，年少的王守仁第一次看到了辽阔的草原和大漠，领略了纵马奔腾的豪情快意，洪武年间的伟绩，永乐大帝的神武，那些曾经的风云岁月深深地映入了他的心中，一颗种子开始在他心中萌芽。王华原本只是想带着儿子出来转转踩个点而已，可王守仁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他大吃一惊。不久之后的一天，王守仁一反常态，庄重地走到王华面前，严肃地对他爹说： 我已经写好了给皇上的上书，只要给我几万人马，我愿出关为国靖难，讨平鞑靼。 据查呀，发言者王守仁此时才15岁。王华沉默了，过了很久才如梦初醒，终于做出了反应。他十分激动地顺手拿起手边的书，啊，一时找不到成手的家伙，就是劈头盖脑地向王守仁打去，一边打一边说：让你小子狂，让你小子狂。王守仁先生第一次为国效力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，但他并没有丧气。不久之后，他就有了新的人生计划，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。王华的肠子都悔青了，他万想不到自己这个宝贝儿子还真是啥都敢想敢干。也许过段时间他就会忘记这个愚蠢的念头，王华曾经天真的这样想。也许是他的祈祷产生了效果，过了不久啊，王守仁又来找他，这次是来认错的。王守仁平静地说道： 我上次的想法不切实际，多谢父亲教诲。 王华十分欣慰，笑着说道：不要紧不要紧呐，有志向是好的，只要你将来努力读书 也不是不可能的。 不用了，出兵打仗我就不去了，现在我已有了新的志向。哦，你想干什么呢？ 做圣贤。 这次王华没有再沉默，他迅速做出了回复，一个响亮的耳光。完了完了，一世英名就毁在这小子手里了。王华终于和老师们达成共识，如果再不管这小子，将来全家都要败在他手里。经过仔细考虑，他决定给儿子谈一门亲事。他认为啊，只要这小子结了婚，有老婆管着，就不会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了。王华是状元，还曾经给皇帝当过讲师，位高权重。王守仁虽然喜欢闹事，但小伙子长相还是比较帅的，啊，我看过画像，可以作证。所以王家要结亲的消息传出后，很多人家都挤破头来应征。出于稳妥考虑，也是不想这小子继续留在京城惹事，王华挑选了江西洪都，也就是南昌的一个官家小姐，然后叫来了刚满17岁的王守仁，告诉他马上收拾行李去江西结婚，少在自己跟前晃悠。王华给王守仁安排了这个包办的婚姻，无非是想图个清净，可他没有料到他的这一举动将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。愣头愣脑的王守仁就这样被赶出了家门，跑到了江西洪都。万幸他的礼仪学得还算不错，岳父大人对他也十分满意，一来二去亲事定下来了。 结婚的日期也确定了。这位岳父大人估计不常上京城，没听过王守仁先生的事迹，不过不要紧，因为很快他就会领略到自己女婿的厉害。结婚的日子到了，官家结婚，新郎又是王状元的儿子，自然要热闹隆重一点。岳父大人家里忙碌非凡，可是等大家都忙完了准备行礼的时候，才发现少了一个关键的人，新郎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结不成婚还在其次，把人弄丢了怎么跟王华交代啊？岳父大人满头冒汗，打发手下的所有人出去寻找，可怎么找也找不到，全家人急得连寻死的心都有了。直到第二天早晨，他们才在城郊的一所道观里找到王守仁。大家都十分激动，可是失踪一天的王守仁却一点都不激动。他惊讶地看着这些满身大汗的人们，说出了他的疑问：哎，找我干啥？原来这位兄弟结婚那天出来闲逛，看见一个道观，便进来和道士聊天，越聊越起劲儿，就开始学道士打坐，这一打就是一天，直到来人提醒，他才想起昨天还有件事情没有做。无论如何，王守仁还是成功的结了婚，讨了老婆，成了家，他的意识也由此传遍了洪都，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怪人。王守仁不是一个怪人，那些嘲笑他的人并不知道，这个看似怪异的少年是一个意志坚定、说到做到的人。四书五经早已让他感到厌倦，科举做官他也不在乎。17岁的他就这样为自己的人生定下了唯一的目标：做圣贤。有理想是好的，可是王兄弟挑的这个理想可操作性实在不高。毕竟之前除若干疯子精神病自称实现了该理想之外，大家公认的也就是那么两三个人，如孔某、孟某等。王守仁自己也摸不着头脑，所以他出没于佛寺道院，希望从和尚道士身上寻找成为圣贤的灵感，但除了学会念经打坐之外，连圣贤的影子也没看到。他没有灰心丧气，依然不断地追寻着圣贤之道，终归是会找到方法的。王守仁坚信了这一点，或许是他的诚意终于打动了上天。不久之后，他就给王守仁指出了那条唯一正确的道路。弘治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489年，18岁的王守仁离开江西，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回老家余姚。在旅途之中，他认识了一个书生，便结伴而行，闲聊解闷。交谈中啊，他提出了心中的疑问：怎么才能成为圣贤呢？那位书生思虑良久，说出了4个字的答案：格物穷理。哦，何意呀？书生笑了：你回去看朱圣人的书，自然就知道了。王守仁欣喜若狂，他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答案。朱圣人就是朱熹，要说起这位仁兄，那可算得上是地球人都知道，知名度无与伦比，连高祖朱元璋都想改家谱给他当孙子。可关于他的争论也几百年都没消停过，骂他的人说他是败类，捧他的人说他是圣贤。但无论如何，双方都承认这样一点：他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。朱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支持者认为他是宋明理学的标志性人物，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。反对者认为他是宋明理学的标志性人物，是禁锢思想的罪魁祸首。其实朱熹先生远没有人们所说的那样复杂，在我看来啊，他只是一个有追求的人，不过是他的目标有些特殊罢了。他追求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深邃的秘密。下面的内容 将叙述一些比较难以理解的哲学问题。相信按本人的讲述方式，大家是能够理解的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就去翻书吧。自古以来有这样一群僧人，他们遵守戒律，不吃肉，不喝酒，整日诵经念佛。而与其他的和尚不同的是，他们往往几十年坐着不动，甚至有的鞭打折磨自己的身体，痛苦不堪，却依然故我。有这样一群习武者，经过多年磨练，武艺已十分高强，但他们却更为努力的练习，坚持不辍。有这样一群读书人，他们有的已经学富五车，甚至功成名就，却依然日夜苦读，不论寒暑啊。他们并不是精神错乱，平白无故给自己找麻烦的白痴，如此苦心苦行，只是为了寻找一样东西。传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神奇的东西，它无影无形，却又无处不在，轻若无物，却又重如泰山。如果能够获知这一样东西，就能够了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奥秘，看透所有的伪装，通晓所有的知识，天下万物皆可归于掌握。这并不是传说，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这样的东西名字叫做道。所谓道，是天下所有规律的总和，是最根本的法则。只要能够了解道，就可以明了世间所有的一切。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诱惑，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人前赴后继的追寻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事实证明道不但是存在的，也是可以为人所掌握的。对于不同种类的追寻者而言，道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。对于和尚来说，道的名字叫做悟；对于朱熹这类读书人而言，他的名字叫理。和尚们梦寐以求追寻的悟，并不是虚无缥缈的，事实上它是一个极为玄妙的快感，远远胜过世间所有的欢悦和一切精神药品。到此境界者，视万物如无物，无忧无虑，无喜无悲，愉悦之情常驻于心，佛法为之开悟。最著名的开悟者就是六祖慧能，之后的德山和尚与临济和尚也闻名于世。穷住玄变，若一毫至于太虚，皆是枢机，似一滴投于巨壑，此即所谓佛者之道。而关于武者的道，大致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说明。按照武术中的说法，兵器是越长越好，即所谓一寸长一寸强。但据说五代年间有一位高手用剑，却是越用越短，到后来啊，他五六十岁了，剑法出神入化之时，居然不用剑了，每逢打架都是光膀子上阵，却从未打败过。当我看到这个故事时，才真正开始相信一句小说中的常用语：手中无剑，心中有剑。朱熹的道源自儒家，又叫做理，既不是开悟，也不是练习武术，这玩意儿是从书中读出来的，而且还是能够拿出去用的。一旦通理，便尽知天下万万事，胸怀宽广，荣辱不惊，无惧无畏，可修身，可齐家，可治国，可平天下，为天下至诚。能尽其性，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，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，能尽物之性，则可赞天下之化育，可以赞天下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与，此即儒家之道。上边大致解释了道的意思，如果某些文言看不大懂的话，也不用去找翻译，概括起来，只要你懂得三点就够了。一，道是个稀罕玩意儿，是很多人一生追求的。二，无论什么职业什么工种，悟道之后都是有很多好处的。三，悟道是很难的， 能够悟道的人是很牛的，也就这样了，能听明白就行。说了这么多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，既然道这儿好，那怎样才能悟道呢？还是按照职业来划分，如果你去问一个已经开悟的和尚，得到的回答却十分有趣。对于这个问题，首出和尚的答案是麻三斤，丹霞禅师的答案是把佛像烧掉取暖，清风和尚的答案是火神来求火，德山和尚的答案是文珠和普贤是挑粪的，罪过罪过。他们并不是在说胡话，如果你有足够的悟性，就能从中体会到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头坐的真意。所谓目中无佛，心中有佛，正是佛法的最精髓之处。而佛家悟道的唯一途径，也正隐藏在这些看似荒谬的语言中。简单说来，就是三个字：靠自己。他们以各种耸人听闻的话来回答问题，只是想要告诉你，悟道这件事情不能教，也是教不会的，除了你自己之外，没有人可以帮你。可是高僧们的答案可操作性实在不强，一般人干不了，很难让我们满意。我们再来看一看武者。对于练武的人而言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加简单，丢给你一把剑，你就慢慢练吧。至于要练多久才能到手中无剑、心中有剑的最高境界，不要问师父，也不要问你自己，鬼才知道。毕竟一本几十万字的长篇武侠小说里，绝顶高手一般也就一两个，如果兄弟你没有练出来，那也是很正常的。所以诸位一定要端正心态，现在我们的期盼都寄托在儒家的诸圣人身上，希望这里有通往圣贤之路的钥匙。诸圣人确实不负众望，用四个字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，格物穷理。好，现在我们终于回到了起点，和王守仁先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那么这四个字到底有什么魔力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朱圣人还是很有耐心的，他告诉我们，理虽然很难悟道，却普遍存在于世间万事万物之中。你家耕地的那头黄牛是有理的，后院的几口破箱子是有理的，你藏在床头那几罐私房钱也是有理的。理无处不在，而要领会它，就必须格。至于到底怎么格，那就不管你了，发呆也好，动手也好，愿意怎么格就怎么格。朱圣人不收你学费就够意思了，还能帮你包打天下。那么格到什么时候能够格出理呢？问得好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宋明理学的另一位伟大导师程颐给出了明确的答案：今日格一物，明日又格一物，豁然贯通，终知天理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

在这条道路上没有帮手，没有导师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败，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弃。然而18岁的王守仁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道路，他最终成功了。在19年后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夜晚，那个载入历史的瞬间，在外边混了一年的王守仁终于带着老婆回了北京。刚一回来啊，父亲王华就用警惕的眼睛审视着他，唯恐他继续干那些奇怪的事情。但经过一段时间观察，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变了，回家之后是除了看书还是看书，他十分满意，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大石。王华犯了一个天真的错误，因为王守仁读的只是朱熹的书，他读书的动机也一如以往，做圣贤。不久之后啊，另一件怪事发生了。王华突然发现王守仁从书房失踪了，他怕出事，连忙派人去找，结果发现这位怪人正待在自家的花园里，看着一只竹子发呆，是一动不动。他走上前去，奇怪地问道：你又想干什么？王守仁压根儿就没有看他，眼睛依然死盯着那根竹子，只是挥了挥手，轻声说道：不要吵，我在参悟圣人之道。王华气得不行，急冲冲走了，一边走一边大叫：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。王守仁依然深情地注视着那根竹子，在他的世界中只剩下了他和这根不知名的竹子。王华不理解王守仁的行为，但是大家应该理解，有了前面的哲学课打底儿，我们已经知道王守仁先生正大踏步地前进在圣贤之路上，他在割自己家的竹子。割竹子实在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，王守仁坐在竹子跟前，不顾风吹雨淋，不吃不喝，呆呆地看着这个有理的玩意儿。理就在其中，但怎么才能知道呢？怀着成为圣贤的热情和疑虑，王守仁在竹子面前守了几天几夜，没有得到理，却得到了感冒。王守仁病倒了，在病中啊，他第一次产生了疑问：朱圣人的话是对的吗？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割朱。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故事，在故事的背后还有着一个人对未知的执着和探索。王华受够了自己儿子的怪异行为，他下达了最后通牒：你想研究什么我都不管，但你必须考中进士，此后的事情任你去做。王华没办法，毕竟他自己是状元，如果儿子连进士都不是，也实在丢不起这个人。王守仁考虑了一下，认为这个条件还不错，便答应了。从此他重新捡起了45经，开始备考。聪明人就是聪明人，王守仁确实继承了王华的优良遗传基因。他21岁第一次参加乡试就中了举人，老爹终于露出了笑脸，打发了前来祝贺的人们之后，他高兴地拍着儿子的肩膀说道：好小子，明年必定金榜题名。可是事实证明，平时不烧香，临时抱佛脚，毕竟是靠不住的。王守仁先生常年累月干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，临考前恶补只是糊弄省级考官，到了中央这一招不灵了。之后弘治6年和弘治9年王守仁两次参加会试，却都落了榜，铩羽而归啊。父亲王华十分着急，王守仁自己也很沮丧，他没有料到自己想当圣贤却连会试都考不过，心里十分难过。换了一般人啊，此刻的举动估计是在书房堆上一大堆干粮，在房梁上吊一根绳子， 再准备上一把利器，然后拼命读书备考。可惜王守仁不是普通人，他经过痛苦的思索，终于有所感悟，并做出了一个决定。为了得到父亲的支持，他又一次去找父亲谈话。我确实错了。听到这句话，王华欣慰地笑了。以你的天分呐，将来必成大业，落榜之事无需挂怀，今后用功读书就是了，下次必定中榜。发完了感慨的王华高兴地看着自己的好儿子。按照通常逻辑，王守仁应该谢礼然后去书房读书，可是意外出现了。王守仁不但没有走，反而向父亲鞠了一躬，说道：父亲大人误会了，我想了很久，实才明白落榜之事本来无关紧要，而我却为之辗转反侧，忧心忡忡，为此无关紧要之事烦恼不已，实在是大错。王华又一次发懵了，可是王守仁却毫不理会，继续说道：我以为啊，书房苦读并无用处，学习兵法，熟悉韬略，才是真正的报国之道。今后呢，我会多读兵书，将来报效国家。说完这几句话后，他才不慌不忙行了个礼，飘然而去。面对着王守仁离去的背影，刚刚反应过来的王华发出了最后的怒吼：你要气死老子呀！王守仁没有开玩笑，在26岁这年，他开始学习兵法和谋略，甚至开始练习武艺，学习骑射。当然了，最终他还是给了自己老爹几分面子，45经仍旧照读，也算是对父亲的许些安慰。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学习中，王守仁逐渐掌握了军事的奥秘和非凡的武艺。此时武装他头脑的，再不仅仅是45经圣人之言，文武兼备的他已经悄悄地超越了很多人。对于他们而言，王守仁已经变得过于强大。就这么过了2年，半工半读的王守仁迎来了他人生第3次会试。这一年他28岁。要说这位王守仁的智商真不是白给的，他这么瞎糊弄3年，竟然还是中了榜。而且据他父亲调查，原先他的卷子本来被评为第一，可是有人走了后门啊，一下子把他挤到了2甲。不过这也无所谓了，王守仁总算是当了官，没给他老爹丢脸。可惜他没有混上翰林，直接被分配去了工部，就是建设部。但根据工作日志记载，王守仁不算是个积极的官员，他从来都不提什么合理化建议，也不当岗位能手，却认识了李梦阳，整天一起研究文学问题。这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，但在光鲜的外表下，王守仁的痛苦却在不断的加深。他的痛苦来源于他的追求，因为他逐渐感觉到朱圣人所说的那些对他似乎并不起作用。他今天隔一物，明天又隔一物，隔得自己狼狈不堪，却毫无收获。而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他发现，在朱圣人的理论中存在着某些重大的问题。这里先提一下朱圣人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，说起来真可谓是家喻户晓，鼎鼎大名：存天理，去人欲。这句话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则更为著名，饿死事小，食竭事大。这句话曾经被无数人无数次批倒批臭，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，但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这句话的真实意思，因为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，这也是一个深奥的哲学原理。 大家要知道，这个诸圣人的世界和我们的是不同的，这位哲学家的世界是分裂成两块的，一块叫做理，另一块叫做欲。诸圣人认为理是存在于万物中的，但却有着一个大底，那就是欲。所谓理，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和准则，只要人人都遵循了理，幸福的生活就来了，那好处多了去了，天下安定了，世界和平了，宇宙也协调了。换在今天，这玩意儿还能降低犯罪率，稳定社会。那些翻墙入室的、飞车抢包的、调戏妇女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会通通的消失，最终实现和谐社会。可是欲出来捣乱了，人心不古啊，人类偏偏就是有着这么多的欲望，吃饱了不好好待着，就开始思考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，搞得社会不得安宁。所以诸圣人的结论是要用客观世界的理去对抗主观人心的欲，而这才是世界的本源。通俗的说，就是为了追求理想中的崇高道德，可以牺牲人的所有欲望，包括人性中最基本的欲望。这是一个对后世产生极大啊，或者说极坏影响的理论。到了明代，这套理论已经成为了各界教育机构的通用教材，也是大明王朝各级官僚们的行为法则和指导思想。在这个时候，诸圣人的话就是真理，没有多少人敢于质疑这套理论。可是王守仁开始怀疑了，这源于一件事情的发生。弘治十四年，王守仁调到了刑部，也就是司法部。当时全国治安不好，犯罪率很高，大案要案频发，他便从此远离了办公室的坐班生活，开始到全国各地出差审案。但是审案之余，王大人还有个爱好，那就是四处登山逛庙，找和尚道士聊天。因为他隔来隔去，总是隔不出名堂，只好改读佛经道书，想找点灵感。不久之后，他到了杭州，在这里的一所寺庙中，他见到了一位禅师。据庙中的人介绍，这位禅师长期参佛，修行高深，而且已经悟透了生死，看破红尘，是各方僧人争相请教的对象。王守仁即刻拜见了禅师，他希望得到更多的启示。可是他失望了，这位禅师似乎没有什么特别，只是与他谈论一些他早已熟知的佛经禅理，他慢慢地失去了兴趣，而禅师也渐渐无言，双方陷入了沉默。在这漫长的沉默之中，王守仁突然有了一个念头，他开口发问，打破了沉寂：有家吗？禅师睁开了眼睛：有。家中尚有何人？哦，母亲尚在。你想他吗？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即刻的回应，空荡荡的庙堂又恢复了寂静，只剩下了窗外凌厉的风声。良久之后，一声感叹终于响起：怎么不响啊？然后禅师缓缓地低下了头。在他看来，自己的这个回答并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。王守仁站了起来，看着眼前这个惭愧的人，严肃地说道：想念自己的母亲，没有什么好羞愧的，这是人的本性啊。听到了这句话的禅师并没有回应，却默默地流下了眼泪。他庄重地向王守仁行礼，告辞而去。第二天，他收拾行装，舍弃禅师的身份，还俗回家去探望自己的母亲。寺庙的主持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个上门求佛的人竟然把自己的禅师劝回了家。 要让他再待上几天，只怕自己这里要关门了。他连忙把王大人请出了庙门。王守仁并不生气，因为在这里他终于悟出了一条人世间的真理：无论何时何地有何种理由，人性都是不能也不会被泯灭的，他将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。正是从这一天起，王守仁意识到朱熹可能是错了，他开始明白将天理和人心分开是不对的。人虽然有着种种的欲望，但那是正常的，也是合乎情理的，强行用所谓的天理来压制绝不可能有任何效果。王守仁并不知道，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和求索，他已经在无意识中突破了朱圣人的体系，正向着自己那宏伟光辉的目标大踏步的前进。可要想走的这条圣贤之路的终点，他还必须找到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疑团的答案：礼义。虽然他不赞成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，也不认可人心和天理的分离，但礼毕竟还是存在的，只有找到这个神秘的礼，他才能彻底击溃朱熹的体系，成就自己的圣贤之路。可是礼在哪里呢？这又不是猪肉排骨上对门王屠户那里花几文钱就能买到，奇珍异宝之类的虽然不容易搞到，但毕竟还有个盼头。可这个礼看不见摸不着，连个奋斗方向都没有，上哪儿找去？于是唯一的方法只剩下了格。王守仁只能相信程颐老师的话了，今天隔一个，明天隔一个，相信总有一天能隔出这个结果来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，啥都没有隔出来。王守仁十分苦恼，他开始意识到可能是方法不对，可他也没有别的法子，只能整日冥思苦想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依然坚定地相信，只要坚持下去，就能够成功。因为他隐约地感觉到，自己已经接近了那个最终疑团的谜底，成功确实就要到来了。可是老天爷偏偏不做亏本买卖，在将真相透露给王守仁之前，他还要给他一次沉重的打击，考验他的承受能力，以确认他是否有足够的资本来获知这个最大的秘密。这就是之前提到过的六部九卿上书事件。事实证明，哲学家王守仁先生不是一个只会整日空想漫谈的人，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勇气。南京的阳关代显上书被停仗，大家都上书去救。由于刘景过于强势，很多人的奏折上都只谈从宽处理，唯独这位仁兄不但要救人，还在奏折中颇有新意的给了这位司礼监一个响亮的称呼：权监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 谁家的青笛渐响渐远，想过浮生多少年，谁家长短笛金色丝弦，惊起西风冷楼阙，谁蛾眉轻敛旧流年，谁比肩天涯仗剑，谁今夕一别几度流连，花期渐远断了流年，不如就此相忘于尘世间。今夜无风无月，星河天悬，听罢笛声绕云烟，看却花谢离恨天，再相见方知浮生未歇。回首作别流云万千，可有人千万流年，若今夕一别一别永年，苍山覆雪浮生尽歇，今夕隔世百年一眼忘却，只叹他轻许的誓言，把千年咒怨轻念，成全了谁的祈愿，他不见他手上花儿香远，不如就此相忘于尘世间。今夜无风无月，星河天悬，听罢笛声绕云烟，看却花谢离恨天，再相见方知浮生未歇。回首作别流云万千，可有人千万流连，若今夕一别一别永年，苍山覆雪浮生尽歇，今夕隔世百年一眼忘却，只叹他轻许了誓言，把千年咒怨纪念，成全了谁的祈愿，他不见他手烧花香远，不如就此相忘于尘世间。今夜无风无月，星河天悬，听罢笛声绕云烟，看却花谢离恨天，再相见方知浮生未歇。谁家的青笛渐响渐远，想过浮生多少年，谁家唱断了金色丝弦，独留西风冷楼阙。

北京时间